第八集。沉默持续了很久，天色越来越暗，浓重的夜色勾勒着两个人的身影。孟昭看向陆时琛，虽然距离很近，但是隔着昏暗的天色，此刻他并不能将陆时琛的神色看得很清楚。晃眼之间，似乎又回到了12年前，他看着陆时琛，像看着一个戴着面具的假人。 曾几何时，还以为我已经亲手揭开了陆时琛那层面具，看到了那不动声色面具之下会悲伤、会愤怒、会恐惧的真实而鲜活的面孔，但如今才发现，我看到的可能不过是陆时琛想让我看到的另外一张面具而已。 孟昭从来都不是忍气吞声的性格，刚刚那半途杀住的拳头也几乎将孟昭所有的隐忍都消耗殆尽了。事已至此，除了摊牌，似乎别无退路。暴躁被夜色稀释了，孟昭胸口的愤怒逐渐平息下来。他叹出一口气，让自己勉强回归理性。他看向了陆时琛，声调恢复了平静。 陆时琛，我们聊聊吧。 陆时琛那双瞳色略淡的眼睛看着孟昭，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片刻，然后说： 走，去车上吧。 在车里，起初两个人都无言地看着前方空旷的老街。几分钟之后，孟昭先开了口：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 陆时琛依旧沉默着。等了几秒，孟昭又说： 既然没有，那就由我来问吧。嗯，从哪里开始问起呢？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那就从头将一切都问清楚吧。周衍是你杀的吗？ 陆时琛摇了摇头。孟昭机不可查地松了半口气，又问了下一个问题： 周衍的死与你有关吗？ 一阵沉默过后，陆时琛没有说话。见迟迟得不到回答，孟昭继续说： 如果你拒绝回答，那我只能默认与你有关。 陆时琛仍然不说话。 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一早就发现了疗养院地下室？ 是。 参与进这个案子并引导我找到疗养院地下室的目的是什么？ 陆时琛转过头看向车窗外，他避开孟昭的目光说： 关于这件事情我不想说。 闻言，孟昭也转过头看向了车窗外，他又一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哪怕在看到陆时琛出现在改装店的监控视频里，孟昭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，希望能够从陆时琛那儿得到真相，以此证明陆时琛并没有欺骗自己。但现在看来，自己做好了与陆时琛开诚布公，将一切说清楚的准备，但是陆时琛却似乎并不打算向自己坦白一切。沉默片刻之后，孟昭的内心涌现出了一种有些悲哀的情绪，那几乎盖过了他先前的愤怒，迅速地在他的胸腔中弥漫开来。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竭力让自己看上去依然冷静，继续问： 在查案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对谁泄露过一些消息？ 没有。 由赵云华误杀周衍开始，引出暗龙案，布局杀死吴家业，这一切是你策划的吗？ 问完这个问题，孟昭的心脏也随之被吊了起来。又是一阵沉默。就在孟昭心头涌上一阵绝望，以为陆时琛不会给出回答的时候，陆时琛 缓缓地摇了摇头。那绝望又退了潮，孟昭近乎急切地追问， 那跟你有关吗？ 陆时琛这一次没再说话，刚刚褪去的绝望又一次向孟昭袭来。孟昭心里清楚，陆时琛哪怕不是主要策划者，但是从他回答问题的态度来看，很多事情确实都与他有关。那么陆时琛在这其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孟昭不敢想。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孟昭继续问， 5月22日你复查结束后去了哪里？ 陆时琛仍旧没有回应。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车辆改装店的监控里？吴佳怡的车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你吗？ 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，陆时琛仍旧沉默，没有开口的迹象。沉默每多一秒，孟昭的心脏就下沉一分。他看着陆时琛，再次抬高了音量 说话，这个问题你必须回答。 陆时琛看向他，嘴唇微动，一瞬之间孟昭盯紧了陆时琛，做好了等待内生不是的准备。陆时琛终于开口了，说的却不是孟昭预想的答案。陆时琛只是淡淡地问， 你是在以警察的身份审讯我吗？ 两个人目光接触，对视之间又像是在无声的对峙。良久，孟昭再一次开口， 无论什么时候，警察都是我的第一身份，还原事实真相并将罪犯绳之以法是我无法推卸的职责。周岩、赵元华、卢阳，他们的死也必须要有个交代。改装视频的监控里很清晰地拍下了你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现在我以警察的身份再次请你回答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 如果要审讯我，我不建议在这种场合。 陆时琛仍然拒绝回答。孟昭的意识仿佛陷入到了漩涡之中，一瞬之间进退维谷。 将陆时琛传唤到警局公然审讯吗？那不就意味着向所有人宣告陆时琛有犯罪嫌疑？ 孟昭做不到。想到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对自己舍命相救的画面，自己的感情就会压过理智，继续和以前一样，那更不可能。这么做简直就是对警察这个职业的亵渎。孟昭再一次理了理自己的情绪，他必须再去确认一些东西。 好，刚刚那些问题你可以当我以警察的身份在审讯你，你也有拒绝回答的权利。但接下来的问题我以私人名义问你，你可以保证不逃避所有问题吗？ 我试试看吧。 孟昭意识到接下来的问题问出口之后，他和陆时琛之间将不再有任何后退的余地了。孟昭再一次深呼吸了一口气。 最初你是不是因为案子而刻意接近我？ 嗯。 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 陆时琛沉默片刻说， 我没有想过。 孟昭觉得自己有点可笑。大概一个月前在医院里，他问过陆时琛类似的问题，只不过当时这个问题是关于乔玉的。他问陆时琛喜不喜欢乔玉，陆时琛的回答是没想过。而现在同样的答案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。 那你想知道在我看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？ 陆时琛转过头看向他，顿了顿，孟昭坦然地看向陆时琛， 在此之前 我做好了下次带你去见我家人的准备。 陆时琛看着孟昭，眼神里隐约出现了一丝不解和诧异。但是孟昭现在没有心情去解读陆时琛的情绪，他继续说： 好了，陆时琛，多余的问题我也不想问了。最后一个问题吧，我希望得到你最真实的回答。 嗯， 那天晚上为什么要冲过来挡住那辆卡车？ 陆时琛的眉头微微蹙起，似乎在认真地回忆着当天晚上的情境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 我不知道，我不希望你死，也不希望那一车的证人死。如果那辆卡车撞上去，接下来案子可能会推进得很困难。 陆时琛说完，两个人再次陷入沉默之中。及时止损吧，孟昭对自己说。 到此为止，各有各的天地，依然相互凌迟，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到此为止，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，是你为我题词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